咁我哋今日咧會講嗰個塑化劑。依一個 topic 咧，我諗大家未必真係好 aware， 包括你每日生活緊，你唔知道其實佢個危害有幾大。咁呢個 research 係出自 University of Victoria， 即係加拿大咧，係啦，維多利亞大學啦。 大家都知道依家啲塑膠咧，我哋永遠都唔抌落海啦，或者好多海洋垃圾啦，之前打風咧都唔知菲律賓點樣飛翻過嚟我哋嗰邊噶嘛。 嗯。 咁其實佢嗰個海道係咪完全真係會分解或者冇咧？佢係會真係分咗啲細嘅微膠粒出嚟嘅。咁之前已經話喺我哋食嘅魚啊，譬如貝殼類啊，連糖啦、啊、海鹽啦、啊。入面都可以揾到，咁所以用膠樽呢個情況咧，其實真係應該盡量減少。講緊我哋喺唔同嘅食物同飲嘢啊，甚至鹽入面同埋魚入面已經有嘅時候咧，就已經去到一個警戒線嘅地步啦。同埋譬如早似之前都話有隻牌子嘅椰子油，大家都食開，但係驗出嚟有塑化劑，其實就唔係佢生產出嚟本身有，係因為佢個樽係用膠嚟做。 膠一定會平過玻璃嘅，咁個原因好簡單，就係個重量問題， 同埋個原料嘅貴， 係啦， 係貴， 即係玻璃樽會貴過膠樽啦。第二就係 運送 個重量，因為玻璃樽運送佢係重啲噶嘛，咁個運費會多咗。咁嗱點咧都會有人仲係會揀用玻璃樽咧，就因為佢係真係抗腐蝕性，即係塑膠如之前所講，佢就算話佢可以抵禦到咧。但其實你買一支椰子油或者橄欖油咩都好，你唔係好知道咧，其實嗰支油入樽到去到你手上邊係幾耐噶嘛？而佢嗰個抵禦力係咪真係能夠 cover 到呢個 period？ 咁我哋只能夠講，好似人衰老一樣都係嘅，即係你唔係你二十歲嘅時候，你四十歲嘅時候，咁佢係一路係一個衰老嘅過程嚟噶嘛？係咪？咁所以一路一路佢一路就慢慢釋放出嚟啦。因為其實佢呢度就係話。你會發現咧，你吸入去嘅微量嘅塑膠粒子裏面咧，發覺魚啦、貝殼啦、鹽糖、啤酒、汽水，而最大鑊嘅其實係樽裝飲品， 嗯、 即係好多人見到而家咧都仲係街就咁口渴就買一樽嘢飲嘅。嗱，好似呢個就我飲蘇打水咁樣，咁呢個係女嚟㗎嘛，我用呢樣嚟咯，因為我沒有塑化劑嘅問題咧，就比較唔需要擔心啦。OK， 因為佢始終唔係塑膠。食嘅飲樽裝水、樽裝飲品嘅人咧，每年攝入嘅塑膠微粒咧係13萬粒嘅塑膠微粒。咁如果你飲嘅係自來水嘅話咧，係講緊四千對比13萬， 係22倍咯。 因為環境因素咯，因為大家而家太多人貪方便，用好多塑化劑 ，OK。塑化劑加落啲嘢食到，或者係直情個樽本身釋放出嚟，咁呢啲都係問題嚟嘅。咁你話我會因為咁樣樣我唔食海鮮咧，咁又未至於。因為其實如果你真係減少咗，我哋講話用塑膠樽嘅飲品咧 ，OK， 嗰啲即買嗰啲咩花，你唔理啲花旗參又好，夏天草又好啦，我覺得你係得不償失嘅，你彌補唔到咧佢裡面嘅嗰個害處嘅。因為你係13萬 versus 4000啊嘛，係啦，咁所以你諗下爭幾遠？其實講真，花旗參你去買，你咪幾兩花旗參翻嚟自己用水 焗 咯，係咪先？係啦。咁如果你係相信有麥倫嗰套學説嘅話 ，which 你唔信，你可以上嚟 check 啦。當然，咁你其實你咪用一個我哋譬如嗰啲麥倫樽，因為佢會令到個水裏面嘅礦物結構重新排列過咯。咁佢對應翻你身體邊個麥倫，就係你邊個位置嘅能量比較弱咯。OK。咁譬如呢啲能量，呢啲我哋會留翻喺能量場啊嗰個節目度講啦。咁如果你依個樽你有嘅話，咁你可以代落去花旗參啊、雞骨草啊、夏枯草，都係你用暖水浸佢一晚又得。你話我冇時間，我好趕，你用滾水煲一煲浸一浸亦都得。OK， 但當你冷泡即係暖水咧去浸佢，個效果會好啲嘅，佢個活性會保留得更多，少啲破壞。 同埋你講起呢個水咧，基本上依家我哋飲得個水一定係水喉水嚟㗎嘛，即 係 又翻到水知道答案嗰本書講咧，就係因為水本身喺自然界度流過嚟嘅話咧，係經過啲天然嘅石啊、山溪啊、河谷啊，咁佢哋個水個方咪好靚，即係佢可以方到一個好靚嘅雪花形狀。 嗯、 但係經過我哋嘅，譬如香港當然有清水處理廠啦，咁因為我哋本身嗰啲都係屎水嚟嘅，係啦， 咁啊處理過之後又過咗咁多九峰十三灣嘅 pipe 之後咧，其實佢開出嚟嘅水係完全幫唔到個靚嘅水晶形狀出嚟、 嗯、 所以嗰個水飲落去其實對身體亦都唔好。但係如果你話佢形狀靚，嗰、那個面係滑嘅咧，有啲咩咧？銅啦、銀啦，當然金啦、 嗯嗯， 玻璃都係平滑過塑膠嘅，因為玻璃本身係天然嘅。跟住好似仲有紫砂茶壺嗰啲都係，所以點解啲人沖茶係用銀水壺煲啊，用紫砂茶壺去沖咧？啲水會滑啲就係。 同埋你見到鄰近地區咧，佢哋炒咗好耐咧，就係、是、呢個日本嘅南部鐵器啊。佢哋咪買玻璃咪炒好靚嘅，好貴嘅玻璃，普通玻璃。咁佢哋咧就要用最靚嘅個壺啦去沖。 係啦。 咁佢哋就會用譬如銀嘅過濾水器啦 ，OK， 因為銀有殺菌作用噶嘛。你見譬如啲三中嗰啲雪櫃咧，佢都話加咗銀離子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呢啲唔係我哋道聽途說喎，即係我哋喺度 用咗好多年㗎啦，係。而最大嘅呢個頻率嘅儲存體當然就係水咯。即係如果人類不斷破壞自己嘅環境，咁令到個環境唔好，就係嗰啲山水河流唔靚啦。 係， 即係嗰啲所謂有靈氣嘅地方，譬如日本嗰啲地方就係啲山水好靚，嗰度啲人又唔一樣，就係咁解，一方水土一方人啊嘛。 所以大家可以睇下，即係譬如《水之道百望》嗰本書咧，江本晴博士佢有喺聯合國上邊咧發表過佢嘅翻譯嘅，咁就真係震驚全球人類啦咁樣。咁點解水會中意礦石啊？我哋唔係一定用水晶嘅字眼，因為水晶其實礦啫嘛。咁其實礦石咧。是我哋講嘅 mineral kingdom， OK， 咁有好多好多種嘅，唔係全部都係石英嚟嘅， OK， 石英即係礦質。咁但係你諗下，其實水嘅生長環境咧，就係、是、有礦石嘅。所以點解我哋話譬如山泉水啊，或者係地底裡面嘅地殼深層水咧，海洋深層水入邊嗰啲咧，其實因為佢喺佢最熟悉嘅環境。佢真係孕育佢生長嘅環境，裡面直接將佢提取出嚟。咁所以咧，佢一樣裝喺膠樽度。咁呢個就係美中不足嘅地方啦。所以你見到啲最貴嘅礦泉水咧， 玻璃樽裝， 冇錯啦，係啦，就唔會用膠樽嘅。第一，我哋唔會飲膠樽水啦。膠樽水咧，佢裡面有大量嘅塑膠微粒。你如果你飲膠樽飲品嘅話，你每年就係吸收130,000粒嘅塑膠微粒。OK， 咁我 get left with 咩 option 咯？剩翻啲咩選擇咧？就係、是、剩翻喂水喉水噶咯喎。OK， 咁水喉水你又點樣樣可以令到個水嘅結晶變好咧 ？OK， 就係我哋有兩個方法咯，就係、是、話第一就係、是、你可以將佢用普通嘅過濾器過濾咗唔要嘅嘢，例如重金屬。重金屬係咪一個隱憂？你咪自己睇下呢幾年發生咩變。所以你嗰個濾水器咧，就你真係自己，我唔係叫你買好個 ，OK？ 但你真係買翻一個好嘅濾水器去過濾咗啲水 ，OK？ 咁你啲水就安全可以飲用啦 ，OK？ 咁跟住，如果你話我想佢去翻好似山泉水嗰個狀態嘅話咧，你咪可以用麥輪嗰啲水晶杯咯，擺落去嘅時候，佢裏面嘅礦物對應翻見到個礦石咧。佢就重新排列過嘅 ，OK？ 咁你唔知道自己邊個麥輪藥嘅話，你上嚟 check 咯 ，OK？ 譬如咧太陽輪藥嘅，有太陽輪嘅杯 ，OK？ 對應翻，跟住你就飲嗰個水落去咧，對於嗰個麥輪咧係有加強個作用嘅。咁所以你個水乾淨嘅，而唔係蒸馏上個 pH，OK？ 係乾淨過咗濾嘅水，擺落去麥輪樽就有呢個效果。咁而呢個時候，即係我哋可以提一提啦，即係富納希。嗰、那個水咧 ，OK， 咁係我哋會唔會有呢個 product 會有，但係咧，你都唔需要聽完之後太多擔心，覺得話我冇咗唔得咁樣。首先就係呢個佢本身佢係一個濾水器嚟嘅 ，OK， 咁係因為佢裏面有一種石叫刺石墨 ，OK， 刺石墨會分泌大量嘅富納希。 哦，就係呢個17世紀呢個戰鬥民族嘅統治者彼得大帝咧，就建立咗呢個水療中心。咁其實咧就係、是、因為佢哋發現咗咧呢個礦泉咧係有呢個刺石墨喺度，咁咧佢礦物成分咧係可以治療好多唔同嘅病咁樣嘅。 嗯，嗱，譬如啦，咁我哋講佢個歷史就係、 佔領民族 ，OK， 幾百年嚟都知道嗰個地方嗰、那個水源深烤咧，就好似林依白病好神奇咁樣嘅。咁包括彼得大利個阿嫲咧，就有好多慢性病，譬如風濕性關節炎啦、高血壓啦等等啦。咁佢就宮廷醫生搞佢唔掂咯，同你啲御醫搞唔掂。咁我就聽人哋講話啊，依、這個叫 Lake Onega 啦，啲關節又唔腫又唔痛啊，啲血壓又落翻嚟啊咁樣。就因為依件事就令到阿彼得大帝自己親身都去咗，佢仲喺嗰度起咗個 SPA 嘅。咁而咧，佢命令佢個軍隊每一個人咧都要袋住依個湖咧 Lake Onega 嘅石，就一個黑掹掹唔靚嘅石，袋落佢哋嗰啲皮製嘅水壺裡面，行軍打仗都要袋住嘅。OK， 咁後來啲人咧，啲科學家就走去研究點解，係咪因為嗰陣時啲人無知咧，唔知道佢啲咩好處咧咁樣？咁而家咧就我可以讀少少資料俾大家聽 ，OK？ 就係咧 ，Ukrainian 咧 ，Ukraine 即係烏克蘭係咪？係烏克蘭大學咧，Ukraini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，OK？、Okay? 係醫學科學 ，OK？ 佢哋發覺咧就係啲有 cancer 嘅病人咧，佢哋咪要做好多嘅嗰啲電療化療嘅 ，OK？ 咁啊攞佢哋嘅血出嚟分析咧，就發覺佢哋飲富勒烯水 ，OK， 之前之後咧，發覺原來佢哋飲咗嗰啲水之後咧，佢哋嗰個血嘅水平係好短時間兩週內就回復翻健康水平，而冇飲嗰啲人咧係需要3至4個月先回復翻呢個健康水平，係對付呢個癌細胞係有幫助。咁我哋要出翻呢一個 citation 俾大家。咁呢一個你問我咧，助海呢個都冇咁強個版本。如果係真係插水喉個版本咧，係更強，因為佢裏面仲有白雲精啦，同埋仲有另外嘅石英嘅。佢就係要重組翻回復呢個 Lake Onega 裡面嗰個水質嘅。佢裡面嘅鈣同埋鎂咧係多過普通水要多好多。OK， 即係代表咩咧？你唔需要食鈣片咯，你唔需要食鎂嘅補充劑咯。OK， 幫助你失眠咯。OK，actually 我哋呢度都有嘅，就係譬如針對depression 啦 ，OK， 有抑鬱症嘅人啦，針對失眠嘅人啦，同埋針對你想皮膚靚 ，OK， 抗氧化，同埋針對輻射 ，OK。 或者講翻少少呢個富勒烯係乜嘢？即係一陣又俾人話我哋唔知邊度揾啲古靈精怪出嚟話俾大家聽啦。咁咧又 once again 咧呢個咧係呢個教授嘅發現咧。是兩個人在一起的，他們拿到1996年的諾貝爾化學獎的、是的、不是一些古靈精怪不知道哪裡找出來的石頭來的，那他就他獨特的結構的，他的結構呢是一碳原子組成，不知道大家見到是一個波這樣的，即、是的另外一個方向鑽石那樣的，那他這個波的形狀呢是可以作為一個強大長效的抗氧化劑，即是它不及，即是不好像維他命 C 我一劑完了那就算了、它是可以不斷長期地釋放，它呢是可以對治療這個皮膚病、傷口燒傷、治療過敏、口腔炎、牙周病等等而聞聽，這個是1996年的諾貝爾化學獎的發現。 所以呢其實即係你話個水呢，因為我哋每日都會飲到水，即係你話我唔飲清水嘅 ，OK？ 但係我會飲茶嘛，咁我個茶用咩水沖？你試下你用硬水沖啊嗱，水質緊唔緊要啦？你咪睇啲移咗民嗰啲人，佢會話俾你聽咯，去到邊度用咗佢啲水質啦，都話得到咩咁樣，有啲皮膚差曬咁樣。但有啲人就話佢喺香港唔得，去到外國佢得嘅，咁咪就係嗰個水源，佢裡面有嗰個成分。是你身體所需要的，我們知道我們不要重金屬、okay? 這個肯定了，所以水要過濾，但是大部分的過濾器它什麼都跟你濾曬，包括鈣和鎂都會濾曬，但是鎂是幫助你的身體放鬆、睡覺、不會抽筋，它是幫助你的骨頭、okay? 好了，而我們現在俄羅斯回了這個濾水器，就是它會令到你的水過濾了重金屬，過濾了fluoride、okay?Chlorine， 但是它會給你注入鈣和 magnesium， 即是鎂、okay? 而裡面因為富勒烯持續地釋放，它是由內而外幫你修補細胞的，包括就是說你那些關節退化、okay? 跟著有抑鬱症，這些全部都是慢性發炎的狀態，包括牛皮癬、皮膚炎、這些全部都是的， even cancer 咧，佢係真係有一啲 medical report 出咗嚟，就係負立氣 ，OK 喺依個石頭裏面釋放咗喺水裏面俾你人體飲咗之後咧，佢點樣樣可以改變到改善到你嘅情況咯？